倦了，要闹不喝又无奈喝，就算了，他的酒也就喝了，也就醉了。他唱的情歌是不是下课？你听了也都会了，也会唱了。人的承诺全是假的，妄想的正义算是真的，美化的回忆全是假的，未来要过的日子才是真的。男人说不过全是假的，铿锵的道歉算是真的，舍得不舍得全是假的。

长大越孤单，把我的幸运藏种在你的梦田，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的不停转。向天空大声的呼唤，说声我爱你，向那流浪的白云说声我想你，让那天空听得见，让那白云看得见，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。想带你一起看大海，说声我爱你，给你最亮的星星，说声我想你，听听大海的誓言，看看执着的蓝天，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。长大越孤单，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，听大海的誓言，看看执着的蓝天，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。 重量之后呢，继续带你来听到王力宏这首歌呢，叫做《春雨里洗过的太阳》。这是一首呢自我轻松风趣的民谣小品，非常的动听而且耐人寻味的一首情歌。 呼吸都是新的芬芳。 Oh, wait.